开着手机，餐桌上的烛光点不亮孤单空气，屏幕里偶像剧那些情侣，好像他和你笑容是那么甜蜜。爱像过山车，高高低低带我飞到半空里，总以为伸出双手装作勇敢可以抓住心脏，闭上眼睛可能就没有人看出我的泪痕，怪我天真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留恋着记忆中的亲吻。匆匆